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看锦鲤唱京戏，坐龙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五一假期3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量192万人次。请听报道。 接待人数位列前三的公园是颐和园37.4万，北京动物园29.3万，北海公园22.3万。颐和园仁寿殿、德和园、长廊、排云殿等景区成为旅游热点，70万平方米二月兰景观为庄严的天坛带来勃勃生机。北海、中山、景山三家公园与故宫的客流交织，成为北京公园的热点区域。五一节后，市属公园鲜花依旧，文化活动持续。中山公园的春花及郁金香花展可以让游客陆续欣赏到牡丹、紫藤等众多中国传统名花和晚花郁金香的风采。景山公园第22届牡丹文化艺术节持续，园内芍药陆续绽放，本周末进入最佳观赏期。北京植物园5月1号到10号举办芍药花艺展，来自京津冀地区的中国插花大师展示了几十件花艺作品。玉渊潭公园第一次栽种的10000多株鲁冰花已陆续开放，预计5月中旬进入最佳观赏期。天坛公园文物展、走进斋宫展览继续开展，深艺署的雅乐演出每逢周末也将与游客见面。此外，香山公园、北京动物园、紫竹院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的花毛茛、金银木、天目琼花、黄刺梅、紫丁香等各色晚春花卉也是花开正艳。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五一小长假落幕，全国假日旅游消费旺盛，旅游市场持续增长。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人次，同比增长9.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城市周边游、乡村游、生态游成为游客的首选。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五一小长假期间，公交集团日均出车1.6万辆，日均发车13.68万次，累计运送乘客2648万人次。今天是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公交集团将在途经安利路、京通快速路、京开高速路和富时路等进城联络线，以及途经回龙观、天通苑、望京等大型居住区的公交线路上增配200部机动车。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京港地铁所辖各线总客运量共计541万多人次。假期3天，4号线及大兴线共计开行列车2240列次，另加开临客2列次。14号线共计开行列车1806列次，16号线北段共计开行列车768列次。京港地铁所辖各线客运组织整体平稳有序。五一小长假后的3天，本市的天气以晴为主，气象条件适合户外活动。近期本市花粉浓度持续在很高的水平，预计今天城区的花粉颗粒数是每千平方毫米500到600粒。有花粉过敏史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护措施，避免进入花草繁茂的地方，尽量远离过敏源。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十八里店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知道今天大家小长假之后恢复工作的第一天啊，肯定很不想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因为今天的话题呢跟我们周三的卧室空间有关系，我们要讲讲睡眠的事儿了。首先欢迎一下好久都没有到节目里边来聊天的这一位啦，就是我的同事啊，也是配音界的大拿刘佳老师，欢迎刘佳。 Hello， 大家好。 你有必要今天做这么做作吗？ 这介绍的我都不敢当啊！我怎么算是配音界大拿呢？我是播新闻的。 就是大家在就是央视纪录片频道嘛，会经常的听到刘佳老师的 声音。谢谢。晚上9点啊。介绍。 现在每天是吗？ 几乎吧。 嗯，晚上9点。 但是我们的声线都差不多，但是仔细听还是能听出来的。 啊，这。但最后会出字幕 啊，对对对，最后会出字幕， 对对，就看到最后说、啊、哦，这就是今天来讲睡前故事的刘佳老师、啊、就好， 突然感觉到你把我抬起来了 啊，对， 我得好好表现、 啊、踏实一点啊， 好 好好、嗯、好，今天呢刚才已经透露了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睡前故事。嗯，为什么会在卧室这个空间聊这个话题呢？ 嗯， 其实也是刘佳之前有一个尝试， 嗯， 在其他的这个音频类的平台上面，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会想说用自己的声音， 嗯， 来治愈一下大家失眠的这个问题？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帮小伙伴们，然后你知道我以前喜欢爬山啊，最近爬的少了、嗯。那会儿不是微信刚火嘛，我们推出那个60秒语音，然后他们就说，哎、啊。你正好也喜欢爬山，咱们自己有这么一个小组织，你每天或者说每几天推送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咱们这个组织看多么强大。 嗯， 后来我就尝试了一下，从60秒， 嗯， 到后来反响还不错。哎，有人说，哎，你声音真好听，然后有的说，哎，这内容还挺暖的。 嗯， 后来我就直接在那个音频的平台上就开了一个自己的账号，后来就慢慢的找一些网上的，比如说当下比较火的文章开始播。嗯，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是自娱自乐，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在录的过程当中是很嗨的， 嗯， 真的有的文章，如果我的习惯是听着音乐录，我跟着他那个节奏走会特别嗨。再有一个就是别人给你的反馈会让你莫名的有一种，哎，因为我平时本职工作主要是播新闻，会觉得你还能读一些暖文章，然后别人觉得你还有这个特长，会特别的觉得有意思，得到别人的鼓励啊，甚至还有一项是真的有听众给我留言，怎么老不更新？是、 啊、 我以前对催更，我以前 因为平时的工作原因很少跟听众，像咱们乐享有很多听众直接的这种比较粘性的互动， 嗯， 我很少见到别人给我回应，所以我也就坚持了一段时间， 说到互动啊，忘记跟大家说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了。对，我们要突出一下我们直播的优势，对不对？ 就是互动哈， 对，赶紧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呢，睡前故事，刘佳老师还有我都会。啊， 佳佳老师特别厉害， 假装给大家带来一些睡前故事，疗愈一下你们不想上班的心情吧。因为有人说睡前听文化故事很容易入睡，但如果听我们乐享生活的回放呢，就特精神。我们乐享的回放有那么刺激吗？那么精神吗？好了，今天呢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一下。睡前故事真的可以来帮助你，不管是收听还是找一个人来给你讲这个睡前故事，是不是可以帮助你的睡眠？以前有过尝试吗？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类型的故事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微博互动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了啊。那今天这个我写了周三乐享生活来到卧室板块这一条直播帖下方直接留言。妍妍，我们后面一个时段的英超老师的录制呢，刘佳老师也没有参与，我也没有参与，那是英超老师自己的。下一次呢，我们两个时段打通了以后，好不好？就是我找一次，就是请英超老师也来聊一聊他自己录制小说呀、睡前故事的一个经验。一目如雷说听刘佳讲故事啦，我看过他在音乐故事《彼得与狼》当中的精彩的朗诵，声音很有磁性和魅力。 我天哪，乐享的听众哇，好优质啊！ 对，那必然的了，就是让你不来吧。 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一个演出， 是电台的一个 电台组织的《大师与少年》。 你当时是狼还是彼得？ 我都有。 彼得与狼，对，好，睡前故事。还有一点是你之前提到的，你们在公众号上面更新那个60秒也好，后来可能时间又拉长了。 对， 我不太知道说这个本质是要大家睡着，还是？我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想给你的夜间这个氛围里面带去一点暖心的东西而已。 第二种， 不一定是催眠， 不一定是催眠，我没有刻意的说要让你睡觉，我不会这样。我觉得， 睡，这样子 来吧，睡吧，小宝贝， 不要这样啦。 不，前段时间朱亚文那个，来，宝贝。俘获很多人的心啊。 对，这个我们今天也要让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姜老师特别厉害，其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对，就是说到英超老师，我想起来了，我们在876的这个生日记的时候，我有跟他一起诵读剧本，你是问的那个吗？就是我俩一起诵读雷雨啊。我是视频，他是老爷，知道吧？就我俩对多年后的重逢啊，就是 那得有点那种老腔调哈。 哎，对，就很符合我的声线啊，就是 声音女中音嘛， 成熟这个。 其实我一直觉得咱们上午聊睡前故事， 但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周三是卧室板块。我们之所以把周三设置为卧室板块，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在2015年我们节目刚刚开播不久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很忠实的听众，他提醒我说，周三啊，在周一到周五工作的这个人心目当中叫小周末。因为你前面很卖力的工作了两天， 周一啊，周二 啊，压力很大，然后周三呢，你会内心有一个期待，哎，你看马上就周五了，对不对？小周末的一个期待，所以当时设置板块的时候，今年我们周一到周五会是居家生活不同的空间，我就在想，那小周末我们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周一到周二，或者从周日的晚间开始，可能大家的睡眠质量就没有那么好了，压力会比较大啊，不像你周五晚上或周六晚上睡得那么放松，那周三的时候呢，面对现在都市人的这个压力的状态，我们很想来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怎么可以调节睡眠。我们之前有的方式有像精油，到底薰衣草是不是可以帮助大家睡眠？想知道答案吗？回听我们乐享就可以了啊，在听听 FM 上面。还有我们前一段上周还是上上周刚刚讲过乳胶床垫，哎，你看，从改变一个床垫开始，也可以改变你的睡眠质量。所以今天呢， 睡眠太重要了， 我们要请刘佳老师给我们讲一段睡前故事，调整一下我们的睡眠质量。 想听什么呢？ 欢迎互动起来，可以发上来。 什么类型的？对 对，可以发上来。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他睡前如果听到文化类的故事， 嗯， 是易中天老师那种吗？文化类的故事，他会睡得比较快。 嗯， 我个人 你是听什么？不听，听自己，听自己的回放。 听越听越精神，完了今天这讲的不好，明天要注意。我跟你说，那没法睡了。我哎，其实可以分享一下，对不对？好像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关于这个睡前故事的。我是非常非常建议各位爸爸妈妈们，就如果你们的孩子还在初中以前的阶段，大概在14甚至是16岁之前，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讲睡前故事培养睡眠的阶段。 就是说家长给孩子讲，然后讲睡着为止。 哎，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在就是陶思璇老师的专栏文章里面写过我父亲给我念睡前故事的这个经过，这个过程啊。就是我记得大概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家知道一二年级你就是霍霍就玩嘛，对不对？小学也没什么，就每天写一写一周的那种。到了3年级，你突然开始要写作文了。小朋友10岁9岁哪知道作文怎么写，作文是个什么东东，对吧？不知道。好，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武汉人，武汉有一个在我们那个时候80、90后都知道的一个很厉害的作文比赛叫楚才杯。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大家去百度一下应该也可以搜到，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有，就有点像新概念，就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种小朋友，他分小学低年级组、高年级组、中学组，这样你们都可以来写作文啊，在规定时间写规定的题目。所以呢，他每年就会出一本作品集。那些很优秀的作文就会成一本书。后我爸就思考说，我怎么让你这个就入这个写作文的门， 提升你的能力 啊，就入门首先得知道它是个什么概念。好，所以呢，就从原来小时候真的是纯讲童话故事，我小时候我爸给我讲过舒克贝塔，就是郑渊洁的童话成册的买回来讲。所以郑渊洁老师在我的童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啊。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换方式了。我们睡前故事要有一个质的变化。那这个睡前故事就变成作文，我到现在我都还能清楚的记得 某些文章 的开头。 天哪， 比如说我觉得 渗透得很好。 对，是真的是，就有一些记忆它这个虽然碎片化了，但是你会发现它随着时间的它剥离掉的是碎片其他不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是很你认为说哦，我没有想到怎么会是这样的，作文还可以这么写。我就记得你想想3年级的小朋友，大概3年级4年级一直到说我记得这样一个作文的开头，到我可能上高中，甚至影响我高考的作文，我觉得这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是一个，对，就是一个小女孩，我记得应该是一个小女孩，3、4年级的小女孩，写故乡。你说这么个题目怎么写？ 她怎么写的？ 她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来，我们进段音乐。 来感觉了啊，女士们先生们。 哎，我们进段音乐，这个好像 进不了吗？ 对，我们进了，我们进了。好，哎， 突然感觉到像夜间节目了。 对，这个氛围还是要有 啊。睡前故事， 虽然我只记得一句话啊，大家就靠这一句烘托， 味道还是要有的。走吧。 他说，又一次梦见了他，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南方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个月。 怎么找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 怎么样，就是 我觉得太好了。 我当时真的，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就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描述，第一很有画面感，就是我父亲给我念的时候，男生的声线嘛，虽然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哎，你会很有这个感觉， 这种文字的力量。 对，然后我觉得我父亲是以他中文系的一个学生毕业生的一个理解在理解这篇作文。第一是很有画面感，第二是因为我也是南方人，所以你会知道春天淅淅沥沥下小雨，一直下一直下下一个月的那种感觉。但是青石板铺成的小路我没有见过，因为在我在的城市没有。哦，这就是故乡。我说，哦，这是一个感觉。 大家不知道，现在姜老师在跟我描述的时候，眼睛里面啊都泛着一种点点的泪花。 对， 其实就是在回到了一种 那个文字睡前的感觉，回到了文字描述的一个场景当中，甚至说找到了一种回忆，然后感动一些。 哎，然后呢，佳佳你有吗？ 我睡前听的，我跟你说，我在你这个年纪听的睡前故事都是英语。那会儿我们那个英语老师特别说给我们强化的就是说睡前要听英语，我那时候记忆当中就是一个男的声音一个女的声音 part one read reading， 然后啊就整个全是听英语，然后我爸我妈好像真的没给我讲过故事，我真的没有你这么幸福。 对，所以 我爸不是学中文的。 对，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建议父母们，因为你们知道哪怕工作再忙，可能你到了小学生，我就算他10点睡觉吧，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也应该回到家里了，对吧？就父母总要有一个人是可以有这个陪伴，而且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念一篇到两篇作文，你说800字的作文能念多长时间，对吧？按照咱们的语速， 对， 非常。 我觉得咱们的好多作家的文章都特别的好，包括整个的这个文化环境是需要这种点滴的来做，然后来提升的。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你看姜老师现在依然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我没有想到，真的挺惊讶的， 是不是？ 挺惊讶的。 好，关于睡前故事啊，我跟你说，进阶到高中版，我要等刘佳讲完他的故事以后再跟大家讲。我父亲给我讲这个睡前故事的环节。同时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大家都是睡前听什么好吗？ 好。 有人说，无声睡眠是最佳的睡眠。无声，你是指旁边连鼾声都不能有是吧？呼吸声也不可以有。 还有说什么呢？ 还有说我是伴着郭德纲的相声入眠的。 这能睡着吗？ 对呀，我估计他会开很小声吧，因为很多郭德纲老师的相声他是伴着哈哈哈这种鼓掌声的那种。 还有什么？ 还有人说刘佳老师的嗓音是训练的还是先天条件好？我替你回答了，先天条件好。对。还有我刚才不是问了那位朋友，我说我们乐享的回放有那么刺激吗？他说没事儿，反正都是要睡午觉的。我一般是听完了乐享直播以后呢，吃午饭是吧，就可以 中午催个眠。 然后我刚才的那一段啊，激起了越野跑的一个想法，他说我就是喜欢听着雨声睡觉的。 哎，雨声多适合睡觉啊，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 莫名你知道，就是那种阴天，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拉上窗帘 滴滴答答的声音，不要太大， 不能暴雨， 不能太大，然后特别有助于睡眠。 一定要是那种淅淅沥沥的声音啊。 对， 还有人说我自己没有听过睡前故事，但是他自己所在的公司特别跟我们强调了括弧一本人文历史杂志，也是我们的同行啊，说做了一个电台，可能是因为人文历史啊，就是你想想一下， 太学术化 了，他说可能是文章的内容比较催眠吧，读者们还挺喜欢那个电台的， 我觉得， 但是他说录音啊，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的他们是自己录，还挺费劲的。说之前 其实我也很好奇，你可以问问他，我也想问他，就是说是这个声音的声线催眠了让你入眠，还是说这个文章 内容 本身让你听着听着渐入佳境？我很好奇，我一直认我的观点，我认为是声音本身是在给你做那种按摩一样，然后慢慢的头部放松，肩部放松，就 头部放松， 就是这样。然后声音本身让你放松了下来，因为内容可能只要不是特别激烈的 内容，是不是？ 对，可能就这么慢慢的跟你说。 而且很激烈的内容，其实也可以用很舒缓的方式去演绎呀。 所以这个如何表现就很重要。 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说你听睡前故事会睡着。比方说刚才那位朋友说他们的公司这个人文历史类的杂志，做人文历史类的声音，就是好像读者就挺容易睡着的。你们到底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声线容易还是故事内容？我觉得我听作文应该是内容吧。 但是听后边你就睡着了，肯定前面的 很累，可能 对前面的内容吸引了你， 就永远开头，永远作文的开头。 然后估计叔叔的声音应该也比较好，对，有助于睡眠， 遗传是吧？ 遗传，对， 大家听我就知道。 对， 好了，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听的睡前故事，是内容会让你更加容易入睡，还是声线呢？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周三板块就可以留言了。给你2分钟。你的睡前故事 来一段哈。 好，看大家在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在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卧室这个空间，要跟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也是现在为很多很多的这个益智类的纪录片 对 进行配音的刘佳老师，再一次欢迎刘佳。 Hello， 大家好。Hello， 乐享生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刘佳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睡前故事，在卧室这个板块上半段啊。快结束的时候 有反馈吗？ 大家听到了刘佳老师的这个啊，说开始是内容，后面声线就已经催眠我了， 是吧？ 对， 我有一朋友有一次跟我去丁棚，然后我去里边配音，然后我就想朋友来了嘛，好好表现，出门的时候在睡觉，真的在睡觉。因为你知道棚， 因为太累了， 棚因为他的那个音响声音很大，我的声音知道吗？我们来看到什么什么，这打打了 环绕他， 环绕立体声，睡着了，快打呼噜了。所以我就想，我的声音是不是真的有，或者说我们这一类的，包括音超啊什么愉悦，就我们这种男中音，甚至说中低音的声音，男生的，有催眠的效果。 对，所以刚才那位朋友也会问嘛，说英超在录的那个，因为英超老师也是录了一些纪录片和小说， 我俩差不多 听过。对，我在他朋友圈也看到过。所以你们有时候很难辨识，这也很正常。我要不是因为跟他俩都很熟，我也 听不出来。 对，因为在某一个区间，大家想象一下吧，他就跟我们听到某种声波一样，在这个区间的声波，你会觉得 都是这个频率。 哎，就是你听某一个女中音，你也会可能会觉得跟我的声音很像。 对， 然后蔚蓝海洋说，我现在不用听睡前故事，因为我带宝宝，累着累着就累睡着了。以后会更累。 因为还要给宝宝讲睡前故事。这个你带着他呀，你为什么会那么累呢？可能就是闹腾不睡觉，要不然尝试一下我刚才说的，给他讲睡前故事，让他快点睡着，你就没有那么累。 而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讲睡前故事的人会困吗？ 我没觉得我爸困了呀。 真爱。 对，因为他要调动情绪，对，你看你录着录着，你把人录睡着了，你自己也不可能睡着吧？ 哦，对，也是， 对吧？ 但我那是工作环境不一样。 那这爸爸们环境也不一样， 爸爸们心态不一样。 对，爸爸们想着说你赶紧睡， 赶紧睡， 我再处理点工作， 再加会儿班， 怎么还没有睡着？就赶紧的让你睡着。然后还有这个苏博仪说，我们刚才不是问了吗？就觉得声音还是内容会让他睡着。他说觉得是声音， 是吧？ 因为很多时候内容还没有展开 就睡了。 对，最先听到的确实还是声音啦。大海微风惬意说，他现在在听的这个睡前的内容是梁东老师的睡睡平安。睡觉的睡。然后梁东和 普通话不太标准吧？ 不影响， 不影响。 然后还有徐东和梁东和徐文斌的《黄帝内经》， 我听过，我真的听过。 会睡着吗？ 不会，我是在路上听。比如说我坐地铁。对，当时不是要策划一个小栏目嘛，当嘉宾，然后他们说这个《黄帝内经》啊，然后 要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我听，他们内容很充实，应该不会助睡眠吧？我一般坐地铁的时候， 所以他说他现在睡前是听《睡睡平安》嘛，对，那可能听《黄帝内经》也是跟刘佳一样的情况，比较清醒的时候，因为他还是有点算知识类， 知识类，你得集中精神听。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片段，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如果你觉得刚才，比方说刘佳的那个声音 那种类型， 会让你有点困意，无心上班的话，那就对了。晚上失眠的时候，就找这种出来听一听就 对 了。对， 这种 这绝对是有助于睡眠的一个方法了，一个方法。 对对对对对， 选项之一。你试过给别人就这么讲睡前故事吗？比方说原来读书的时候的女朋友啊，然后打电话，在电话里念一段什么散文什么的。 尝试过不多。 哎呀， 真的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基本上一分钟不到。 因为那时候读书也很累吧。 对，就说我的声音真的是 一分钟不到。你这太夸张了。 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你判断对方睡着的标准是什么？呼吸变 鼾声。 过往读书时候的女朋友都出来声讨他，这鼾声都来了。哎，这个也让我想起了，就是那个电影《路遥知马力》里面， 没有看， 没有看过，就包贝尔演的路遥和那个就是小宋佳演的马力嘛，就是原来在读书的时候，包贝尔就很喜欢小宋佳这个角色，然后小宋佳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癖好吧，就是必须要听到嚼锅巴，我忘了，还是薯片的那个味道，那个声音，他才能够睡着。然后呢，就是说他们就没有在一起嘛。然后那个包贝尔伤心欲绝的时候，就一直在吃薯片锅巴，然后 睡不着， 然后就录不、 哦， 然后就用 录下来， 对，用原来那种磁带卡带、 哦、 录下来，录整盘，然后就 听着 送给他、 哦， 然后他就可以听，然后听完了 A 面就自动到 B 面嘛，然后就啊，就是这样。是不是一个很有爱的故事？ 对，声音还是 很奇妙的一件事， 很治愈。 哦， 对，因为我认为啊，最治愈的一个点就在于充满想象。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广播媒体一样，我们对于主持人聊的内容，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雨淅淅沥沥的青石板，什么小路，产生无限的想象。而睡前这样一个你想四周都昏暗的环境，你听到的内容就像刚才我读的那个我喜欢出发，大海，沙漠，这些字眼其实说出来的时候，你的脑子已经开始是一种生理反应，就进入到那个场景了。所以如果再伴着一些轻音乐，那就直接就睡着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声音它永远都不会过时，它会永远的陪伴着人们。因为我认为现在我们看的东西太多了，当然是开始聊一下我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的一些看法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眼睛接触到的东西太杂了，而且几乎每天都面对手机的时间太长了，而真正静下来听，然后让眼睛休息一下，让你的身心休息一下，听声音， 听好声音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真的能够放松助眠，哪怕中午一小会儿，还感觉好像我在宣传我的一个作品一样。其实没有，我觉得这是宣传一种生活方式。 嗯，这也是我今天要在卧室板块跟大家聊睡前故事的原因。 可以试试。 嗯， 对， 因为现在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我曾经也 问题， 对、 啊、 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说过，我请你们失眠的时候不要刷手机。 对， 现在有很多人自己失眠了，夜里两点，夜里三点，夜里四点，每个小时他都要发一条朋友圈，一是在寻找同类，你知道吧，就是 心里就踏实点， 都是哎，都是那种还谁还没有睡出来聊两块钱的。但是其实当你拿起手机点亮屏幕再连上网，这个过程你已经睡意好不容易可能有一分睡意，咔又到零了。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消耗太多精力， 放下手机， 嗯， 让你的眼睛 放松一会儿， 对， 就放松一会儿。 很多时候你睡不着，真的还是因为 戴那种热的眼罩， 嗯， 就是如果戴上的话也有帮助。对，我们今天 舒缓他的疲劳， 对对对对对， 还有 眼不见心不烦嘛。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评论不知道为什么评不了啊，就给我发私信说听故事入睡，故事的情节其实也重要， 嗯， 声音也很重要， 嗯， 声调节奏排前面， 嗯， 声调的缓慢。和心脏的跳动一样，没有波澜。 哎，这是一个角度。 综合自己的喜欢和习惯，就睡着了。 嗯。 哦，为什么要慢？哦，是因为这样。 心跳。 嗯，跟心跳的这个，你慢慢要入睡的 节奏， 这个节奏 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脚步放松。 只要别停就行，好不好？ 对 啊，然后 伴随。嗯， 对，还有人在微博上面说，老公给女儿小时候讲故事，结果把自己给讲睡着了。这是回应刚才说问我那个问题，我爸讲故事没把自己讲睡着。 嗯， 我跟你说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你说小时候给他讲故事，现在你老公还给不给女儿讲？ 嗯，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贯穿，一直到他读书以后，这个习惯都要有。 哦、 为什么？我又要跟大家说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 嗯， 就大概到了高中阶段的时候，我有一个时期，因为文科生嘛， 嗯、 就背的东西量特别大。 嗯。 然后我就特别讨厌历史，特别讨厌， 嗯、 就记不住、 嗯， 啊，就政治什么都没问题啊，地理也没问题，就历史特别，就每天一想到这个就抓狂，你知道吗？ 生背， 对，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嗯， 然后我觉得跟老师的那个教学方法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就是有的人习惯他这个方法，我可能突然进入到高二，我可能不太习惯他的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方法。 嗯。嗯， 然后哎，又说到我爸了啊！ 哎， 我父亲就是，这也是我在陶老师的那个专栏里面写过一篇感谢父亲的文章，里面我写过这一段，就很多人看完了以后都特别的佩服。 嗯， 对，我现在在回想我的高考之前的这段岁月啊，我也很要感激我父亲和我母亲。当然，我母亲做的是另外的工作，就是以后再讲好不好？就是你们高考备考的时候再来讲。 嗯， 然后后来我爸就说。那你就别看了吧、 嗯、 别看了，你把历史书给我吧，你不看了，你就做作业什么的都不要，就是考虑这个环节，我们放弃历史好不好。哦，我当时那一下我都懵了，这怎么着啊，是不想让我高考的节奏吗？有没有放弃历史？没有。他说其实人后来我记得我们的英语老师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人在睡前接受到的一些信息，你在睡眠的时候啊，你的大脑并没有睡觉，它、 嗯、 也在加工这些信息。 嗯嗯嗯。 所以后来我爸就说：“这样，我来看一下你的历史书，因为他也学过历史，对不对？他现在对很多的东西他都是知道的。 嗯。 他按照他讲故事的那个方法，把年份哦，在这一个年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嗯。 考点是什么？你需要记住哪些？其他就不要记了， 嗯、 记那么多干嘛？好 ，OK。”就像讲故事一样， 嗯， 就像讲三国故事或者是怎么样，嗯，每天讲，而且呢，他没有要求我你一定要听到某一个章节才可以睡， 哦， 他说没有，你就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因为学习就是这样，你越紧张越学不进去，你大脑会自动关闭掉这个记忆区的， 嗯， 越学越学不进去。他说 后来呢？ 对，他说你就听到某一个地方，你告诉我说。我困了，要睡了、 嗯。 好，我就把这个折起来，我们明天就从这儿继续，或者是再倒回去一点，我们再继续。就这样持续到高考啊！ 天哪，我觉得 坚持有没有？ 最后这科得多少分？ 最后我就考上了武汉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大学。 所以你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找一个中文系的老公， 不是， 将来可以当个好爸爸。 一定要找一个有责任心的老公。 最好再有点文化内涵， 而且或者是你自己很喜欢也没有问题啊，妈妈喜欢也可以的。我觉得还是两个人的分工很重要。 对。 啊，就是我之后我再跟大家讲，好像我在很多的时候在节目里面分享的都是关于爸爸的故事啊，就是爸爸在这一路学习里面给予我的一些指导什么的，其实没有。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扮演了她很重要的角色。 责任心。 哎，责任心很重要。 对。 嗯，那这个呢就是说到了说，我刚才说给小孩讲故事睡着了。我跟你说，我给你老公的建议是，因为我看过一些图片啊，就是照片啊，这个，然后呢，就是那个照片里面是这样的，就是爸爸呢给小朋友讲故事，然后爸爸其实或者是妈妈，他是陪着小朋友躺在床上的。啊，然后就好像就是比方说环抱着他，然后呢我们好像一起来看这个书，就是你陪躺的这个过程啊，你是很容易睡着的。我现在在回想我父亲给我讲故事呢，他原来没有，他是坐在你床边，坐在你床，你躺着你可不容易就很快就睡着了嘛，因为你很累啊，对不对？爸爸妈妈白天工作，现在都是双职工，当然很累啊，假如想睡着不要怪他好不好，是必然的。换一个姿势讲故事可能会好一点， 问题得到解决。 哎，然后呢，就是推荐一下刘佳老师的。哎，什么叫推荐一下刘佳老师的适合睡前听节目？ 我的作品吗？ 刘佳老师的睡都不太适合睡前， 白天可以听。 哦，他说他现在女儿快17岁了，是一个住校的理科生，那这个怎么办？介绍一下考前紧张缓解的方法。 这是可以单独再来一期节目， 我单独一定要再讲一期 高考。 高考，因为哎，真的很快了耶，6月份就要高考了， 现在是5月，马上了， 倒计时1个月。 对， 那我还是给这个17岁，因为他就是吧，快17岁了，跟高二、高一、高二适合听，就是讲高考的。我下一次请几个清华北大的状元来跟我一块儿讲，好不好？ 对，怎么考上清华北大？ 对，我毕竟没有考上清华，但是 很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第一，我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然后我做到了最好，啊，没有什么遗憾啊。然后呢， 对， 当时考前也紧张，我告诉你一个缓解的方法，好不好？缓解的方法就是，你比方说你女儿是更喜，不能说更喜欢，就更不怕爸爸，还是更不怕妈妈？一定要那个人陪他考试，一定要那个人陪他考试， 是吧？ 因为你看我，因为我父亲对我一直以来很严厉，所以我对他是很害怕的。就他如果陪着我考会很紧张，所以我们家的分工是这样，就是高考那两天我爸就学车，我妈就负责接送陪我吃饭 放松， 然后怎么样，对对对，就是那几天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因为他陪着我他也不会问我啊怎么样一出来就没有，我爸妈是很心大的那种，就是他很知道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对你，哎， 真好。 对，他会跟我爸讲不要问，这他俩私下还商量，你知道吗？就背着我，这都是我高考之后他们给我讲的故事。背着，就我爸特别想问，第一天结束以后特别想问考得怎么样怎么样， 控制住， 不要问，控制 住，控制 之后总是要估分的，你就知道早一天有什么用呢？ 对， 好，请刘佳老师来推荐睡前适合听的节目。 这 刘佳老师说睡前听适合听他的节目， 可以搜索我， 搜索北京电台刘佳的 新浪微博，里面有一些我以前录过的，有一些还挺适合入睡的 啊。往前翻一点， 往前翻一点，对，因为我当时那个专栏开的叫《心灵小屋》嘛，其实当时的一个寓意也是希望，就是给你的心灵 按摩， 对，按摩，然后呢，能按摩多少是多少吧，反正我会尽力，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费用，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我觉得那种获得感。就是真的有一些不认识的网友给你留言说听了好几遍，你会觉得特别有动力。当然最近确实有点太忙了， 听了好几遍都没睡着是吗？ 听了好几遍还想听啊，想听新的啊，对 对， 就对于我，但是另一个话题了，就 老听这个睡不着。 另一个话题也想跟你聊一下呢，看有没有时间，就是一个创作的动力。像我来讲，可能我相信有一批人，包括跟我咱们的同行们。一方面是爱好，包括咱们以前江宁他也录这个新闻台的声音也特别好，但是我们好像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了，对，然后这时候其实如果没事 这一点啊，就要听一听我的建议啊，是怎么把乐享坚持到800多期快900期的，是吗？ 对，也可以多上上你的节目，然后找找这种被需要的感觉，